是展翅高飞，保持愤怒，我该如何存在？ 温暖他那刺耳的泪珠，安抚他那孤独的心。你爱的吻，纯洁的吻，暖他万年的欢喜。你爱的吻，纯洁的吻，暖他万年的欢喜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一周新闻盘点。 欢迎收听969一周新闻盘点，我是英奇。工信部近日提出将进一步降低家庭宽带资费、国际及港澳台漫游费，支持各地扩大公共场所无线网络覆盖范围。教育部近日通知，2018年全国计划招聘90000名特岗教师，年龄不超过30岁。法国近日约600人聚集在巴黎举行示威，抗议医院工作条件差，部分示威者一度封锁了香榭丽舍大街。近日，一场风暴强势席卷了美国东北部地区，狂风暴雨以及冰雹天气导致数千万居民无法出行用电，受灾地区交通瘫痪，电力中断。北京朝阳区华威西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护理站正式启用，这是北京市首个在社区养老驿站内设的护理站。北京新机场将确保按要求实现2018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完工，2019年9月底满足通航条件，具体通航时间将由民航总局发布。近日，周杰伦的新歌《不爱我就拉倒》的歌词被粉丝调侃土味歌词，方文山发文说，其实放松听歌就好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一周新闻盘点，感谢收听。 失去一切，也在所不惜。 是你，失去你却失去面对孤独的勇气。得到一切，失去一些，也在所不惜。失去你却失去面对孤独的勇气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今天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刚才的歌曲来自陈百强《一生何求》，这首歌原版是王杰的《惦记这一些》。陈百强有一次在出租车上听见了，被深深的吸引，便有了粤语版的《一生何求》。没有高昂的旋律，像坐在庭院里迎着霞光和老朋友说一件心事，在平缓的节奏中娓娓道来，就像在我们的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，只愿踏实走好每一步，偶尔停歇对话心灵，一生何求，自有结果。 便算好吗？我可以一个过去，零碎在这刹那掠过，叫我再次学习触摸。开口的总不应该是我，即使都心知再不可。说出死你我也做错，对你对我也似个枷锁，只好亲手将锁弄破，刚好把彼此看清楚。但是你这一些年也只可以令你好过，我没能力再问为何，你放弃我又何不可。曾被爱火竭力烧过，如何能回头再找真我。明日能有气力爱过，我会有什么。啊，贫贫想得太多，谁能料这是结果。回首你教是是 我会有什么？

真的魔力。